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每个周末我都会陪着您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会先给大家介绍冬奥的相关动态，然后呢再回顾一下在平时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冬奥英语知识。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运动员抵达阿拉斯加进行训练的新闻。 说的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抵达美国为2022年冬奥做准备。哎，为什么中国运动员要到美国去练习冬奥相关项目呢？原来他们去的是阿拉斯加。 没错，阿拉斯加呢位于北极，那可以说呢它有一些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有利于运动员熟悉冰天雪地的这个状况。 对，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通过了解这一则相关的报道咱们再来看。 说的是 Some of China's athletes will arr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northwest state of Alaska to take training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to be held in Beijing. And this i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Alaska TV channel known as the KVTA. 没错哈。 The training program is part of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r MOU signed between Alaska Pacific UniversityAPU and the sports authoriti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an Alaska trade mission led by Alaska Governor Bill Walker to China. The Chinese side hop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APU's world-class facilities and training program in preparation for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And Yao Mon, the Di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t the Heilongjiang Sports Authority, said, The memorandum is the cornerstone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especially on the snow sports. Local TV channel said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which involves Nordic skiing, are still being worked out, but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are due to arrive in Anchorage soon. The TV channel also revealed that Alaskan hockey player Zoe Haeckel, who plays for China's Kunlun Red Star, got the team to train in Anchorage in January. Part of her job is to help get the Chinese skaters ready for the next Olympic. In January, Walker discussed with Chinese leaders on plans involving Chinese athletes coming to Alaska, and he suggested that some of the hockey training could take place in Anchorage, along with downhill skiing at Alieska Resort, the largest ski area in Alaska, about 44 kilometers away from Anchorage. 好的，那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这一条冬奥英文新闻给念完了。 好，那么大意呢，它这里边有一些词汇和大意，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好， 首先呢，它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叫做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嗯， 啊，或者简称为 MOU。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那肯定是备忘录之类的东西啊。 对，叫理解备忘录。 嗯，就说这两个国家，这两方他们签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他们相互理解， 好， 备忘录。 那么在刚才的这一则消息中呢，他指出呢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as signed between Alaska Pacific University, 那一方呢是阿拉斯加太平洋大学，或者简称为 APU, 另外一方呢 and the sports authorities of 黑龙江 province in northeast China, 另外一方呢是黑龙江省的体育管理局。那么在这个什么时间所发出的呢，是 during an Alaska trade mission, 是在阿拉斯加的贸易访问团接触的过程中。那么这个访问团是由谁带领的呢，是由 Alaska Governor Bill Walker, 是由这个阿拉斯加的总督，他的省长叫阿拉斯加的总督Bill Walker 所带队的这样的一个贸易访问团来到中国的时候所签署的双方的备忘录。 没错， And the Chinese side hop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APU's world-class facilities and training program in preparation for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好，那么这一部分就是说，之所以选择阿拉斯加呢，是因为中方希望能够好好的去利用这所大学世界一流的训练设施以及他们的这个训练的项目，来为中国的运动员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利用这些设备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 And the di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t the Heilongjiang Sports Facility, Yao Men, 这是谁？ 好，那么这个人的身份呢，其实是黑龙江体育官方的一个国际交流主任，他叫杨梦。根据他呢 ，And he said the memorandum is the cornerstone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他说这个备忘录呢，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进一步合作的一个基石。 没错 ,cornerstone,就是一个关键的石头。 没错。Especially on the snow sports, 尤其是在冰雪运动方面。 And local TV channels said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which involves Nordic skiing, are still being worked out. 好，那么当地的电视台报道就说呢，阿拉斯加的这所大学的发言人，根据他的透露，整个协议的细节现在还在磋商之中。那么协议的细节，训练的项目中会包括 Nordic Skiing 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中文叫什么呢？那么他举了一个项目的例子，叫做 Nordic Skiing, 这个 Nordic, N-O-R-D-I-C, 它就是北部的这个词根，那大家也可以猜出来，就是比较靠近北极这个地区。好，那么接下来呢，他说有一个冰球运动员是叫做 Zoe Hakel, 他呢在中国是为中国的昆仑红星队去出战，在一月份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个中国队带到安卡拉奇去训练。 According to the local TV channel, part of her job is to help get the Chinese skaters ready for the next Olympic. 好，那么这位昆仑 Red Star, 昆仑红星的这个运动员呢，其实他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让中国的滑冰运动员在冬奥开始之前做好充分准备。 好，那么我们就把今天这一篇有关于冬奥的新闻给讲解完了。那我们知道了，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是频繁的进行这种冬奥运动的交流，很多中国运动员会到北美去训练去交流，那希望这样的跨国交流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关于冬奥呢还有两个项目，也希望在今天的周末版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两个项目呢也是和滑雪有关系的，一个叫做 cross country skiing, 叫做越野滑雪啊。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啊， country 不是国家的意思吗？ 好，它也有乡村的意思。 哦，所以 cross country 呢就是有在乡村去滑雪越野嘛，就是在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地方，户外的这样的场地去进行运动。 对啊，所以叫做 cross country skiing 啊。另外一个滑雪项目叫做 ski jumping, 这个叫做跳台滑雪。 哦，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和跳台结合起来的一个冬奥运动项目啊。一会儿我们也会来听听它的介绍。好，我们先来听听看有关于越野滑雪的介绍。越野滑雪 cross country skiingCross-country skiing is usually on a flat terrain. However, moving through the cross-country courses, skiers may also need to ski both uphill and glide downhill. The design and shape of the cross-country skiing equipment is similar to downhill ski equipment, but is made to be more efficient for distance skiing on flat surfaces and for the need to ski uphill. Cross-country skis are much narrower, with ski boots and bindings that allow the heel parts of the boot to rise and fall off the ski to allow the skier to propel themselves forward or uphill in a sliding or skating action. Cross-country skiing is popular in regions where there is lots of snow,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equipment is available. It is an ancient sport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of Europe,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In the Olympics, it's both men's and women's sport. 越野滑雪是流行于郊野的一项雪上运动，通常在平坦的地带进行。然而滑雪者在经过越野赛道时，可能也需要滑向山顶或滑下山坡。越野滑雪设备的设计和形状类似于下坡滑雪设备，对于平坦路面上的远距离和上坡滑雪更为有效。越野滑雪板设计得很窄，滑雪固定装置能使滑雪靴后跟从滑雪板上抬起或落下，从而推动滑雪者向前或以滑行或滑冰动作上坡。越野滑雪项目风靡于世界上降雪量大、设备便利的郊野地区，它是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的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在奥运会中，越野滑雪分为男子和女子项目。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节目，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跟您一起学习冬奥英语。那刚才我们听过了越野滑雪这项冬奥运动的英文介绍，那现在呢，我们学习一下其中的一些知识点。 好，我们先看有一些个专门的词汇啊。说到这个越野滑雪呢，它应该是在一个平的一个地表，那个平这个词是 flat， 这个好理解，但是地表这个词呢，好多同学可能觉得比较陌生，叫 terrain。 好，我给大家拼一下 T-E-R-R-A-I-N terrain terrain。 好，它这个词根里边 T-E-R-R 就是表示土地的意思，比如说 Mediterranean 这个里边的 T 也是土，是地中海，它有地的意思。Territory 领地也是有 T-E-R-R 这几个字母。 所以 terrain 呢，它就和土地有关系，然后很多其他的单词如果包含了这个要素的话，那就也和土地有关系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地中海也是一种地形嘛，然后还有您刚才说的那个 territory 领地也是土地相关的单词啊。 没错，还有一个词就是你去咖啡馆，像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它会放在露台，就是露天的这个地方摆几张桌子椅子，那么这个露天的这个咖啡馆的这一个部分呢叫做 terrace T-E-R-R-A-C-E啊，露天咖啡馆就叫 terrace。 其实好多啤酒花园也是这种性质的啊，也可以叫 terrace T-E-R-R-A-C-E。 好，它也有 T-E-R-R 这个字母词根。接下来一个词我觉得是大家应该高度的注意，叫 course。 course 有很多意思啊，我一听以为是课程那个 course。 对了，大部分同学一听到 course 先就想到是课程，数学语文英语 course。 好，但是在这个运动方面呢， course 呢它是有比赛场地的意思。比如说 golf course 就是高尔夫球场。 而且 course 我感觉它是一个路程， 它是一个有赛道，就是有一条路这样的，比如说公共汽车的路线也可以用 course。 所以呢，一般滑雪它是有一个既定路线的嘛。 没错。 所以这个 course 也就变成了滑雪的滑道了。 没错。好，再有一个就是上坡和下坡这个词 uphill 和 downhill。 uphill 顾名思义你也知道是上坡，而 downhill 就是下坡，上坡和下坡这是就是 uphill 是一个单词。